小的傻瓜，翻来覆去品味着昨天你对我说的话，心跳狂乱无法控制的我一直没给你答案，其实我想对你说 I do oh my love I do oh my love I do这乱神经害我整晚不能睡，你就是瞬间挑起我寂寞感觉的魔鬼，快要不能呼吸的想念，所有问题把我包围， So 现在必须对你说 I do oh my love I do幸福滋味。